路德记我已经讲咗有成五讲㗎喇喎。你话喂你一张书讲一个信息，四张书点会讲咗五讲㗎？因为我第一讲系一个介绍嚟嘅，係咪今日又要讲埋第六讲，你话喂四张书你点解又多咗一讲出嚟㗎？其实今日系压轴嘅好戏。呢一篇嘅道我叫佢做奥秘又隐藏嘅外邦辛苦。这个外邦辛苦就是由路德来到代表，外邦辛苦就是谁啊？就是教会，是吧？我们知道在现在的时候是外邦人得救，外邦人就是犹太人之外的人嘛。教会大部分都是外邦人，现在就是外邦人得救的时候，就是路德所预表的这个外邦的新娘。有人也都问了我很多次的了，究竟教会是不是起源于十二支派？教会是不是由以色列就开始？我今日是会有一个非常之详细的解答对这个问题。在何西亚书的十二章第十节，神话我已晓谕众先知，并且加增默示，直先知设立比喻。在这里比喻这个字和合本将它翻译成比喻，但是原文是 Adama 这个字，意思就是说相似的、类似的，这个就是我讲的预表，是吧？就是预象。那你说有什么预象啊？我讲路德记的时候，我经常都说这个主角波亚斯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就是好像波亚斯是路德的救主一样，是吧？救赎路德，他就是 Goel。在《路德记》的第二章，我们见到波亚斯是有地位、是有身份，就是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是能够救赎我们。那你说路德呢？路德就是教会的预象，是外邦的新娘子，现在是外邦人得救的时候。在圣经里面，不单止路德记是有耶稣基督和教会的预象，早在创世纪的二十四章就已经有了。记不记得在创世纪二十四章，亚伯拉罕要为以撒、为他的仔来到找一个新娘，他就找了他最忠实、最老的这位仆人去替以撒来找一个妻子。这个仆人就立刻起身向着亚伯拉罕所指定的地方去找新娘。他就跟神来到祷告，他说死啦，咁多女子点知道边个系你为以撒所预备嘅啫，系嘛？所以佢就话：喂，若果你真系为以撒预备嘅，这个女子就会俾水我饮，唔单止俾水我饮，仲俾埋水俾我只骆驼饮添。后尾利百加真系出现喺井嘅旁边，将水俾仆人饮，同埋俾佢只骆驼饮。于是这个仆人就知道这个一定是神所预备的以撒的妻子，就跟他讲明了来意，跟利百加讲明他的来意。居然这位利百加未见过这位新郎以撒，他只是从这个仆人的口中听见以撒是怎样，他就相信了，他愿意是接受以撒成为他的新郎，一切都是听这个仆人所讲的，他从来未见过以撒。你估似乜嘢呢？似好似我哋而家系嘛？教会我哋每一个成员，我哋基督徒都系听圣灵同我哋讲有关耶稣基督嘅事嘅、哦。透过神嘅话语系嘛？我哋见过耶稣基督未啊？我哋都未见过系嘛？就系圣灵同我哋讲耶稣系点样啊？我哋就相信，我哋就接受。似唔似呢位仆人将呢个以撒嘅事讲俾利百加听？系一模一样。其实在创世纪的二十二章至到二十四章是有很多的预象。亚伯拉罕就是天父的预象。以撒呢？以撒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象。利百加呢？利百加就是教会的预象。头先亦都讲了，那个仆人是哪个的预象啊？是圣灵的预象嘛，是吧？这个仆人不是一个普通的仆人来的。好似创世纪嘅十五章二节话俾我哋听，佢系可以承继家业，佢有权承继家业嘅。喺亚伯拉罕嘅家庭入边系好重要嘅一个成员，就系好似三位一体嘅神，圣父、圣子、圣灵都系 合为一体，这个仆人是能够承受产业。他的名字是叫做以利以谢，以利以谢的意思翻出来就是帮助者。哇，你说又有意思了，是吧？约翰福音的14章至到16章告诉我们，圣灵的名字叫做保惠师，是吧？保惠师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帮助者。所以以利以谢就是圣灵的预象，是以利以谢带领利百加来到认识以撒，亦都是圣灵带领每一个基督徒来到认识耶稣基督。还有一样东西是很有趣的，在《创世纪》的15章有名字给我们知道，这位仆人就叫做以利以谢。但是去到24章，当他是为以撒来到找新娘的时候，居然整张书是没有提到这个仆人的名字。等阵我们会回来看这一点。其实我可以告诉你，在圣经里面所有圣灵的预象都是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我们会回来看。有人就说了，我不服牧师，你说这个新娘应该是外邦的女子，好像路德一样，是吧？利百加是不是外邦的女子？不是吧，是伯拉罕家乡的人来的嘛，是吧？那你说为什么？其实这些的预象当中都有不同的主角。创世纪的22章至到24章的主角是在以撒的身上，而在路德记呢就在路德的身上，所以这位外邦的身父是很重要。为什么我说以撒才是主角啊？在创世纪的22章至到24章，不妨我们翻转头由创世纪的22章开始看，就是神叫阿伯拉罕献以撒。在22章2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子，你所爱的以撒，去到我指定的山上，将他献给我。这个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爱这个字。阿伯拉罕很愿意献以撒，这个我在这里讲罗马书的时候我都讲过，是吧？为什么他这么愿意献以撒？因为他相信就算他献了以撒，以撒死了，神都会令到他从死里复活。不是我讲的，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希伯来书的11章19节说，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来。他的仔好像死而复活，他能够将这个仔得回来，是几多日后的事啊？他得回这个仔是3日后。创世纪的22章4节告诉我们，由神叫他献以撒那一刹那，他已经是当他的仔是没了的了，但是3日后他得回这个仔。这样是似什么啊？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3天复活，是吧？还有呢，神叫他去摩利亚山来到献以撒，在摩利亚山最高的地方，他去到那里献以撒，但是神后来找只山羊代替了，他不需要献，所以他就叫那个地方做耶和华以勒，就是神必有预备。结果在2000年后，真是这位天父在同一座的山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了给我们。所以毫无疑问，真是以撒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象。还有呢，我们读圣经我们是读得很清楚，很多时有很多精彩的经文，我们如果不是读得小心的话都会错过了。例如创世纪的22章3节，看看有多少人上山，阿伯拉罕上山献以撒的时候，阿伯拉罕清早起来备上炉，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有多少人上山啊？阿伯拉罕、以撒和两个仆人，一共4个，是吧？有多少人落山啊？你看看创世纪的22章19节，于是阿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士巴去，阿伯拉罕就住在别士巴。上山的时候是4个人，落山的时候只提到3个人。我不是说以撒没有落山，但是在圣灵写描述这个预象的时候是很纷争的。 上山四个人，落山三个，因为点解啊？呢个预象佢系应该系献咗俾神噶嘛，系嘛？所以圣灵都冇讲佢落山。喺《创世纪》嘅22:7，以撒话火同柴都有啦，献祭个羔羊喺边度啊？于是亚伯拉罕将佢摆咗上去个祭坛嗰度。22:9就一直冇提到佢。嗱，23完全冇提到以撒。24:4和14有提到以撒的名字，但是没有讲到他的事迹，只是讲话亚伯拉罕要为他找妻子，完全没有提到直到几时啊？是创世纪的24:62-67，他跟利百加见面娶利百加。这个预象真是精彩，这个预象真是准确。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升天，去咗边度啊？去咗天父嘅右手边，几时佢会翻嚟啊？佢系翻嚟迎接佢嘅新娘，就系好似以撒圣灵嘅预象话佢喺献祭嘅时候献咗俾神，然后24:62-67，佢同利百加见面，同佢嘅新娘见面。圣灵嘅预象真系非常非常之嘅精彩，但系要好小心嚟到读经文。嗱，我们不妨回到来路德记看路德。路德就是路德记的主角，是一个外邦的辛苦，是代表教会，是吗？教会是几时诞生的？是五旬节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有人说我反对，你暂时不要反对住，你听我讲，我等阵会解释。暂时你听我讲，是在树五旬节诞生。五旬节有些什么这么重要啊？五旬节是收割的日子，是吗？就是好像现在外邦人的基督徒，不是犹太人的基督徒，我们得救嘛。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说田里面的庄稼熟了发白，是吗？现在是收割的日子，是外邦人得救的时候嘛。所以就是由这个外邦的辛苦路德所代表。好有趣，犹太人他们很喜欢路德记的，将路德记加入咗去五圣卷或者叫做五小卷。嗱，乜嘢叫做五圣卷或者五小卷啊？就系犹太人认为喺所有圣经当中系有五部书系最圣洁嘅，每一个五旬节都要读路德记啊，因为路德记嘅2:3系有收割嘅情形啊嘛，呢一个五旬节就系收割嘅时候啊嘛，但佢哋唔知道。就是因为他们不信神，不接受耶稣基督，以致神每个五旬节都罚他们读路德记。路德记是有关什么啊？是外邦人得救，是吗？是路德，讲路德的故事，就是外邦辛苦得救，就是我们这班教会的人得救。很讽刺的，每个五旬节就是罚他们读，但他们明不明白啊？读也都不明白，是吗？就是好像哥林多后书的3:13，哇，他们有帕子蒙住他们的面，他们读经文都不能够明白。罗马书的11:11尾，哇，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这个他们就是犹太人，发愤。发愤这个字原文是妒忌，是吗？神是要他们妒忌，就是要他们读这个路德记。但是读极都不明白，对牛弹琴，是吗？嗱，头先我话这个圣灵的预象在创世纪的24突然间没了名字。15是有名字，知道他叫做以利以者，但是去到24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你看看路德记的2:5-6，是哪个将路德介绍给波亚斯的？是一位叫做监管收割的人。路德记的2:5-6，波亚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是哪个将路德介绍给波亚斯啊？是这位监管收割。有没有讲到他的名字啊？又是一个无名字的仆人，是吗？是一个无名氏。你说为什么这么奇怪，逢亲在圣经里面圣灵的预象都是没有名字啊？你再读一下约翰福音的16:13，只等待 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原文的希腊文不是凭自己说的，可以翻译做不讲关于自己的事。圣灵你会见到从来不会讲关于自己的事，圣灵永远是荣耀耶稣基督，永远是指向耶稣基督，就是好像在树创世纪的24章，是以利以谢带领利百加来到认识以撒，是吧？他是讲给利百加听以撒是怎样，就是好像圣灵告诉我们听耶稣基督是怎样。在路德记，监管收割的人将路德介绍给波亚斯，这一个毫无疑问就是圣灵的预象。我们说路德就是教会的预象，是一个外邦的新娘，是吧？还有一幕是很精彩的，就是在《树路德记》的3章打谷。这个打谷的场面是很有意思，喘谷或者是踩谷是代表什么？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审判，很多经文，但以利书的2章、以赛亚书的21章、耶利米书的15、51章、何西亚书的13章，还有新约的马太福音3章和路加福音的3章，打谷就是代表审判。为什么？因为你要将谷和糠分开，你要将义人和不义的人分开，就是审判的时候来临的时候所会发生的事。在《树路德记》的3章打和打谷的时候，路德在哪里？在树波亚斯的脚旁，被波亚斯的衣襟搭住，是吧？我曾经讲过，衣襟就是代表，就是同一个字，是翅膀的字，是吧？路德就躲在波亚斯的翅膀下，所以将来会有7年的大灾难在这个世上。我们基督徒会去哪里？被耶稣基督提了，被提会是被耶稣基督来到是保护，是吧？这个是非常之的有意思。若果有这么多预象，你有没有想过拿俄米又是谁的预象？拿俄米可以讲得是以色列的预象。第一点，路德是从谁的口中知道有神的律法？是拿俄米，是吧？如果不是拿俄米，他不知道原来可以去田里面来到拾取蜜水。若果不是拿俄米，他不会知道原来要自己洁净自己，高抹自己，来到穿上新衣，来到接近波亚斯，是吧？这些全部都是由拿俄米那里来。喂，我们在哪里得到我们那部圣经啊？以色列，这些话语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嘛，尤其是旧约，是吧？所以都是由以色列人那里来的，神的话语就是好像路德在算拿俄米那里听见神的话语。还有第二点呢，虽然拿俄米是波亚斯的近亲，但是反而是路德首先是认识波亚斯，是吧？以色列人是神拣选的民族嘛，应该是最亲近神的，但他们拒绝接受耶稣基督，反而是教会先接受耶稣基督，然后他们经过7年的灾难才会接受。这个相不相似啊？就是完全一样，是吧？还有第三点呢，就是拿俄米要被赶出以色列地，然后路德才能够是来到以色列地。我为什么说拿俄米被赶出以色列地啊？记不记得饥荒啊？赶出了以色列地，然后路德才有机会去到这个以色列嘛。就是好像罗马书的11章17节说，神是将以色列从橄榄树上砍下来，然后将教会是接上去，是吧？要先将他们砍下来，然后教会才能够被接上去。有人就会说，哇，这一点还不证明教会就是以色列接了上去橄榄树嘛？喂，你是分开两个支派才能够是有一个被砍下来，另外那个可以接上去嘛，是吧？其实这里反而给我们见到教会和以色列是两个不同的肢体。 嗱，点解会有咁多嘅问题？点解有咁多嘅人话教会就系出于以色列，出于十二支派？其实系有一节嘅经文，就系廿一章启示录廿一章九至到十节。嗱，其实读经千祈唔好就系断章取义。你攞咗一节嘅经文出嚟，你要点解都得，甚至系将你自己嘅神学观系套咗上去。我解经我从来唔会系将自己嘅神学观套上去，我系等圣经嘅话语自己同我讲说话。嗱，你点能够系咁样做啊？就是透过用圣经来解释圣经。你解经的时候，首先看经文本身，然后看经文的前文后理，放远一点眼光看前文后理，然后再放远一点眼光看其他的经文。如果你解啱的话，所有这些经文都会吻合，你就知道你解啱经。所以千祈不要断章取义，将自己的神学观摆了下去。我们先来看看经文本身，就是启示录的21章9至到10节。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辛苦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有人就说，你看看天使说要将羔羊的妻指示给使徒约翰看，是吧？然后就带到他上到去一座高大的山，然后就见到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喂，话明带我去看羔羊之妻，现在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羔羊之妻不就是圣城耶路撒冷咯，是吧？然后就怎样，他们就说去到这个城里面，发觉哎呀，城的城门口是写着十二支派的名字，那羔羊之妻不就是十二支派咯。这个就是为什么会得到这个典故，为什么有人说羔羊之妻就是十二支派。但是这样解经是比较牵强，是吧？我只需要是讲一个的比喻，大家就能够明白这段经文在这里讲什么。有个爸爸带着四岁的女儿，他说我要带你去动物园看大笨象。哇，个女儿很开心，拍晒手掌，从来没见过大笨象的。爸爸就揸着架车，礼拜六就去动物园了。去到红绿灯一转右就是动物园了。一转了右之后，整个动物园在他们的眼前，爸爸就是再一次跟这个女儿说，爸爸带你去看大笨象了。个女儿说，乜前面那座就是大笨象了？爸爸说，傻女来的，前面那个是动物园来的嘛，大笨象在哪里？在动物园里面嘛，是吧？所以这一节的经文不可以这样解，这节的经文的解释是什么？羔羊的辛苦是住在新耶路撒冷城里面嘛，新耶路撒冷城是一个地方来的嘛，是吧？所以你不可以这样来解经。看完了本身的经文，我们不妨看看经文的前文后理，放远一点眼光。原来启示录的二十一章二至到十节是一个首尾的结构。记不记得我成日都跟大家讲首尾结构啊，是吧？就是好像三文治，我就最喜欢说指扁皮鸭，是吧？因为我最喜欢吃扁皮鸭。扁皮鸭最好吃的是什么部分啊？中间那块鸭肉嘛，是吧？中间的经文就是最重要。我今天就由中间最重要的经文是讲起，然后一层一层抽丝剥茧地讲到去最外面那层，就是新耶路撒冷城和羔羊之妻的关系，其实在最外面。先看中间，最中间的是什么？是讲到神的属性。启示录的21章6节，我是艾拉法，我是俄梅格，我是初，我是终，是吧？很清楚，是神的属性。第二层呢，是那些葱花，是吧？是讲到神的作为。上面的葱花是什么？就是启示录的21章4至到5节，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是吧？是讲神的作为，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下面的葱花呢，启示录的21章7节，我要将生命的泉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有没有见到经文都是神说我要我要啊？是神的作为，是吧？是第二层。 第三层呢是讲到神与我们同在，将来是那些的海鲜酱了，现在去到是吗？上面那层的海鲜酱是什么？是启示录的21章3节，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下面那层的海鲜酱呢，启示录的21章8节，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儿子。这里讲到是比较个人化了，是吗？用到他这个字。都是讲到神的同在。然后最外面那层呢，就是讲到新耶路撒冷城和羔羊之妻的关系嘛。一节的经文在21章的2节，另外一节的经文在21章的9至10节。21章的9至10节我刚才解释了，用动物园的比喻，是吗？羔羊之妻就在新耶路撒冷城里面嘛。那我们不如看埋21章2节这个关系又是怎样的。但是首先我们看这个关系之前，我们要留意到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和羔羊之妻出现的次序，有不同的次序的。在住启示录的21章2节是新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先讲到辛苦。然后在住启示录的21章9至10节呢，是羔羊之妻先出来，然后先至圣城耶路撒冷。你说为什么次序调转了？这个就是首尾对偶的倒影效果，是吗？这个首尾结构所以是倒转了的嘛。这个就是给我们知道这个真真正正是一个首尾结构。刚才21章9至10节已经讲了，羔羊之妻在树新耶路撒冷城里面。21章2节呢，说圣城新耶路撒冷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其实这里就是最好的证明，新圣城耶路撒冷不是羔羊之妻，是吧？因为说就如嘛，似就不是，是就不似的了嘛，是吧？我说你，哇，你的语气你的动作似晒我爸爸，我是不是说你就是我爸爸？当然不是了，是吧？如果是我大把爸爸，我周街都是我老豆了，是吧？似就不是，是就不似的了嘛，是吧？这里讲什么？圣城耶路撒冷已经准备好，就是好像入面的新妇一样装饰妥当等候丈夫，是吧？所以无论你看本身的经文，无论你看这段经文的前文后理，你都不能够得到这个结果，就是羔羊之妇就是圣城耶路撒冷。还有第三个部分呢，就是看其他的经文，这个其实是最好的证明。圣经的学者都能够知道启示录和以赛亚书是有很大的渊源，甚至是有学者认为启示录是出于以赛亚书。其实熟悉旧约的学者一看就知道启示录的21章1至4节是出于以赛亚书的65章17至19节。你说真的是，不妨将两段的经文摆埋 side by side在旁边来到比较一下。在住以赛亚书的65章17节讲什么？新天新地嘛，是吧？天堂是新天新地嘛。在启示录的21章1节呢，又是讲新天新地。无论是以赛亚先知，无论是使徒约翰，都告诉我们听新耶路撒冷城就在新天新地，这个就是将来的天堂，是吧？还有呢，就是看埋下半部啦，最下半部，以赛亚书的65章19节，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号的声音。同样地位，启示录的21章3至4节呢，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完全一模一样，不再有悲哀，不再会有哭号、哀号。咁然后中间嗰段经文呢，就係、是、比较两个部分，就係讲俾我哋听羔羊之妻同埋新耶路撒冷城嘅关系嗰段呢。你睇下，应该就喺以赛亚书嘅65章18节。神话我创造耶路撒冷为人所起，我做其中嘅居民为人所乐。有冇见到圣城耶路撒冷同羔羊之妻嘅关系呀？羔羊之妻是其中的居民，是吧？这里讲得非常之清楚。 神单止造圣城耶路撒冷，仲造其中的居民，羔羊之妻就是其中的居民。所以无论你看经文的本身，经文的前文后理，或者其他的经文，都给我们见到羔羊之妻是住在圣城耶路撒冷的入面，将来啊，这个天堂。有人又会问了，究竟将来这个圣城耶路撒冷是不是只是准羔羊之妻教会新约的信徒来到居住呢？不是，旧约的信徒都会住那里。所以使徒约翰见到城门口是写着十二支派的名字，而这个圣城的根基呢是十二使徒的名字，是吗？新旧约的信徒都会住那里。又有人又会说了，住在一起那就是一样的人咯。喂，千万不要乱晒龙，在一个城里面你可能有中国人住在里面，有美国人住在里面，你不能够说因为大家住在一个城，美国人就是中国人，这个不成立。因为有这么多人是对教会和以色列是混淆了，我特地做了一个表来到是指出教会和以色列的分别。以色列主要的成员是什么人？是以色列的民族嘛。虽然在以色列的民族里面是有外邦人的，我们知道有外邦人寄居，有少数，但是大部分都是以色列人。以色列的起源是几时啊？可以讲得是出埃及。他们进入埃及的时候是一家人，是雅各的一家，但是出埃及的时候呢，已经是有600,000的男丁，已经成为一个民族。咁教会呢，教会嘅成员就係我哋呢班外邦人，喺犹太人之外嘅外邦人啦。咁你话有冇犹太人信主？有，调返转头而家佢哋成为少数民族啦，係咪？喺西人嘅教会入面你係有犹太人信主㗎，但你主要嘅係外邦人㗎嘛。另外有一样非常之唔同嘅旧约同埋新约係乜嘢呢？就係喺说旧约圣灵能够临到一个人的身上，亦都能够离开。在说参孙，在说扫罗的身上，我们都见到大卫亦都恳求，当他犯了罪，他恳求神不要将他身上的圣灵拿走，这个是诗篇的51篇。所以我们知道旧约的人的圣灵是能够掌这个人的身，但是亦都能够离开。但是在新约呢，圣灵是永远入住的。以弗所书的1章13至14节。那教会的诞生又是几时啊？这个我们要留意了，是吗？是五旬节。你说是哪个讲的？是五旬节，是耶稣基督讲的。你看看在马太福音的16章15至18节，记不记得耶稣基督问门徒，我是哪个啊？彼得答得最快的了，是吗？他说你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说你答啱了，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这个磐石就很大争议了，天主教就说这个磐石是彼得，是他们第一位的教宗。基督教呢，圣经里面的磐石都是耶稣基督，都是神，所以有争拗。但我今天没有时候来到跟大家看这一点，我们要将注意力放在马太福音的16章18节。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留意原文希腊文是将来式，若果教会就是十二支派的话，耶稣基督应该说我已经建立了教会在磐石上。但是不是，他是用将来式。所以耶稣基督在第四福音的时候还未有教会，是将来。去到四福音之后是哪部书啊？使徒行传。去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见到圣灵降临，教会就开始了。所以教会的开始绝对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哪个讲的？是耶稣基督自己讲。还有一个分别，就是在说旧约以色列民是明显的，教会呢在旧约是隐蔽的。为什么我叫这篇道做奥秘又隐藏的辛苦啊？因为在旧约教会是隐蔽的，但是以色列是明显的。为什么以色列是明显的？在以赛亚书的49章6节，神要以色列人成为外邦人的光嘛，是吗？ 喂，耶稣基督话灯系要摆喺台上，唔能够摆喺台底噶嘛？佢哋系明显嘅，个个都见到噶。但系教会咧，啱啱相反，系隐蔽的。边个讲教会系隐蔽噶？首先是耶稣基督自己讲的，马太福音的13章35节，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的隐藏的事发明出来。耶稣基督在说马太福音的13章开始用比喻来到是教导，是吗？他要讲出在说教会时期天国的比喻嘛。记不记得麦子和稗子是会一起生长的，就是教会时期的天国是怎样，是耶稣基督讲这个隐蔽的事，就是教会。保罗呢，在说以弗所书的3章5至6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其实在以弗所书的3章5节，保罗自己将奥秘的定义是讲了给我们听，就是在旧约没有人知道的，是吧？在旧约是一个奥秘来的。若果你说教会就是以色列，以色列是明显的，在旧约里有没有讲到以色列的事迹啊？大把，是吧？所以以色列绝对在旧约不是隐蔽，只有教会才是。在旧约所有的先知，当他们望见耶稣基督的预像，就是好像见到两座的山峰，一个搭住另外一个，他们看不到中间原来有2000年教会的时期，是很奇怪的。但是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听，所以很多时那些先知将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和第二次来临的事迹摆在一起，同一节的经文两次的来临，或者一节经文说他第一次来临，第二节就立刻说他第二次的来临。有些什么的经文啊？不要怪我沉气啊， OK？ 有以赛亚书的9章6节，有以赛亚书的61章1至2节，有耶利米书的25章29和30节的分别。12至29节是讲到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和之前的事，在30至33节是讲他第二次来临和之后的事。但以理书就更加多了，2章33和34，7章7节，8章8节和9节，9章26和27节，11章35和36节，何西亚书的3章4和5节，还有何西亚书的5章15和6章1节。何西亚书5章15就是最后啦，是吧？然后6章1节就是第6章的开始，还有阿摩斯书的9章10节和11节，尼加书的5章2和3节，还有撒加利亚书的9章9和10节。我们讲撒加利亚书9章9节，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骑住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城，是吧？跟住10节讲什么？说他以权柄管制列国。他第一次来临有没有管制列国啊？没有管制到，是要到他第二次的来临。有很多很多这些经文，这个只是我自己认识的啫，我相信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经文。还有一样东西很有趣的，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讲但以理书，但以理书里面有77个预言。又有人说但以理书那些不是预言来的，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又是要跟耶稣基督来到拗了，因为耶稣基督说是预言。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的24章3节，耶稣基督在橄榄山，门徒问耶稣基督有关将来的事是会怎样，耶稣基督指他们去什么？但以利先知的预言，马太福音的24章15节。所以如果你说但以利书不是预言，你要跟耶稣基督来到争拗，你不是跟我争拗。但以利先知讲到在这个世上以色列人是有70个7，讲到69个7就停了。这一位受膏者来到世上被剪除，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之后，69个7就停了了。我们现在在等着最后的7，是吧？最后的一个7就是70个7，就是最后的7年，就是7年的大灾难。 是要等到耶稣基督回来迎接教会，计时才会再继续开始。现在在69:7是停了。为什么你说去到69:7停了要70:7才开始？因为这个时间表是给以色列人的。怎知道啊？但以理书的9:24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已定了70:7。你说本国之民是谁啊？但以理书的9:20是讲以色列。这个时间表70:7是给以色列人的嘛。所以2000年教会的时期不在里面。为什么啊？根本不关以色列人事。跟他们无关，这个就是最好的证明，教会和以色列根本是两码事，是分开的。他们旧约的先知根本见不到，是吧？而这个但以理书70:7亦都没有包括到教会在里面。嗱，讲完了旧约，不如看看旧约和新约的交界。嗱，旧约是由几时是终止啊？这个又是耶稣基督说的，不是我说的。马太福音的11:13，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是吧？先知和律法就是旧约嘛，所以旧约是去到施洗约翰为止，这个很清楚。但是耶稣基督讲施洗约翰的事是很有趣的。他讲什么啊？马太福音的11:9，他说在所有旧约的先知，施洗约翰是最大。还有在11:11，他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是大得过施洗约翰。所以他是非常之是属灵的一个人。在旧约先知当中他是最大，凡妇人所生的他是最大。但是去到新约的天国呢，耶稣基督说天国里最小的都比他还大。是吗？有没有见到其实耶稣现在是将分开了两个肢体的。在住旧约这个肢体他是最大。但是新约呢，天国中最小的那个都大过他。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啊？其实这个是讲到我们新约的人的福分，我们的福分是大过旧约的人。在知识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是为我们钉十字架，是吧？而旧约的人只是仰望，根本都未发生，但我们知道已经发生了。而第二样呢，在恩典上，我刚才讲过，在旧约圣灵是能够上一个人身，亦都能够离开，但是圣灵在新约的基督徒是永远与我们同住，这个就是我们的福分。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是比施洗约翰还大，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些福分，不是说我们的人好过施洗约翰。但是由这里我们见到，就算耶稣基督都是划清了界线，是有两种不同的人，是吧？旧约的人和新约的人。我们回来看，讲过在说旧约以色列是明显的，教会是隐蔽的，但是去到新约呢刚刚调回转头。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拒绝接受耶稣基督嘛。在马太福音的12章，是吧？他们已经拒绝接受了，然后在13章耶稣基督开始用比喻跟他们讲，就是说你听得明你就听，你听不明不会加深你的罪，所以用比喻跟他们讲。而在《使徒行传》的13:46，保罗和巴拿巴是重复了这一点，他们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了。由那个时候开始，教会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是吧？就是好像以色列人在旧约要成为外邦人的光，现在轮到我们教会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是调回转头。而以色列人呢，刚刚是相反，是被神从橄榄树上砍了下来，暂时将他们摆在一边。这个就是罗马书的9:11所讲。我本来很希望是今年跟大家讲罗马书的9:11，跟这篇道就非常之的吻合，是吧？但是很可惜，我今年只能够跟大家讲5-8罗马书，所以9-11是要出年才跟大家讲。还有呢，以色列和教会都有不同的经历的。以色列 是要经过七年的大灾难，就是我刚才讲最后的七年，是吧？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听，而七年的灾难是为以色列人而设的，不是为教会的，是为以色列人而设。为什么？你看看耶利米书的三十章第七节，说是雅各遭难的时候。雅各是谁啊？就是以色列，是吧？雅各遭难的时候就是那七年的灾难，所以这七年的灾难是为以色列人而设。而当这个灾难来临的时候，教会在哪里啊？就是好像路德匿埋在波亚斯的脚旁边，被波亚斯的衣襟遮盖，我们会被耶稣基督迎接，接了去天上，接了去新耶路撒冷城，是吧？在耶稣基督的保护之下。有很多人说，哎呀，被提的这个教导都不知道真定假的啫，啊，圣经没什么说的。喂，不是，圣经有很多讲被提的，哦，在旧约有诗篇的二十七篇第五节，有以赛亚书的二十六章十九至到二十一节，新约呢很经典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五十一至到五十三节，还有帖撒罗尼加前书的四章十六至到十八节。还有我讲十二先知书西番亚书的时候，我讲了很多教会被提的预象，又是预象，有没有见到啊？讲了很多，我想有成五六个那么多。如果你们想知道的教会被提的预象，你可以听回西番亚书的这篇道。另外我亦都讲过西番亚书和启示录的大纲，你可以将两部书摆在一起，是吧？然后你会见到教会被提那个时间啱啱就是西番亚书编节的经文，二章三节，或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有没有见到啊？其实这一节的经文就是讲紧教会被提。我亦都讲过两篇道是讲过教会被提，就是天堂系列的千禧年国、天堂在人间，同埋耶稣基督再次来临的时间性同埋景象都有讲过。所以如果你想是听返被提，你可以听返呢两篇道。嗱，喺地上有七年嘅灾难，天上发生咩事啊？羔羊嘅婚宴啊，係咪？係喺启示录嘅第十九章。嗱，羔羊嘅婚宴边个系主角啊？我哋教会咯，系嘛？我哋系主角，我哋系新约嘅信徒。咁你话嗰啲旧约嘅人咧，佢哋只不过系新郎嘅朋友啫。你话吓，新郎嘅朋友又系边个讲噶？又系耶稣基督讲嘅。记唔记得啊？当嗰啲法利赛人走嚟问耶稣基督：，喂，点解你啲门徒唔禁食噶？耶稣基督点样回答啊？新郎喺度嘅时候，佢哋唔需要哀恸，唔需要禁食。新郎离开咗之后，大把时间俾佢哋嚟到禁食，俾佢哋嚟到哀恸。有冇见到耶稣基督讲出以色列人系乜嘢嘅身份啊？新郎嘅朋友系嘛？唔系新娘啊？嗱，喺住羔羊嘅婚宴，新娘就系教会，来宾就系旧约嘅信徒。在启示录的十九章九节，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在说羔羊的婚宴，有客人被请去，有嘉宾请去这个婚宴。喂，若果旧约的信徒又是辛苦，教会又是辛苦，哪里还有来宾啊？你说是天使，天使是企台的，天使不是来宾。所以好清楚话俾我哋听，羔羊嘅婚宴，教会就系新娘，旧约嘅基督徒就系来宾。最后感谢神，七年嘅大灾难之后，所有嘅以色列人都要信主。罗马书嘅十一章二十五至到二十六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有没有见到这节的经文又是有两个肢体啊？外邦人的人数添满了，然后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 又有没有见到这节的经文讲到奥秘啊？这个奥秘就是教会，这圣经真是非常之的一致。为什么啊？因为后面都有同一位的圣灵在后面。所以我们见到我们解经真的千祈不要是断章取义，我们要是用圣经来告诉我们听经文是为什么，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就是透过本身的经文前文后理，透过其他的经文能够是一气呵成彼此的呼应。因为有一位的圣灵，所以所有的经文都会吻合，都会是一气呵成。有人可能就会说，哎呀牧师，你这么多的经文全部吻合巧合啫，你说喂，如果是这样你即刻买六合彩。我不是说走去鼓励人买六合彩，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讲几十节的经文，几十节啊，全部经文都吻合的话，这个机会是有几大啊？是细过你中六合彩。所以我们见到神的话语真的非常非常之的不简单。在说结束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我讲篇这样的道要指出教会和以色列的分别。因为如果我们混淆了教会和以色列，是会为以色列带来有很大的灾难，很多的灾难。路加医生在说路加福音的21章24节说，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路加医生告诉我们，这个是外邦人时期，不单止是外邦人得救的时期，亦都是外邦人践踏耶路撒冷的时候。我说讲罗马书的3章，我用了很多的篇幅给我们见到犹太人以色列人是被撒旦攻击，是吧？透过不同的地方的人来到践踏他们，就是这一段的经文的预言，甚至现在仍然都在说战争的当中，是吧？这个就是受到外邦人的践踏。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践踏耶路撒冷啊？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错误的教导告诉我们，教会已经代替了以色列了，又或者说教会就是以色列。问题在哪里啊？若果是这样的时候，神给以色列人的祝福，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全部去了教会的身上，以色列人已经没有必要存在在这个世上。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历年来这么多人大屠杀以色列人，是要将他们赶尽杀绝。这个当然也是撒旦的诡计，撒旦之前是想阻止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我们见到不断地来到阻止，现在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就攻击以色列。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神给以色列是有他的应许，只要他灭了以色列族，这个应许就不会实现，末世的预言就没有了。这个是撒旦所希望见到，我们千祈要小心，不要是帮了撒旦。有人会说，喂，既然是神的预言是要以色列人是得灾难，我现在只不过是帮下手，神应该多谢我才对，是吧？但是你不要忘记创世纪的12章3节，凡为以色列祝福的，我必祝福与他，凡诅咒以色列的，我必诅咒他。无论是国家，无论是个人，如果你是帮以色列带来灾难的话，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是神的预言他们会经过灾难，但如果你去参与的话，有意无意的参与，你都会得到神的诅咒。这个是神的话语。现在暂时神是将以色列是挪开了，但是神没有放弃到以色列。下一年我会讲罗马书的9章至11章，我就会是讲到这一点。讲完了今天的这篇道，我就要为自己辩护一下。我相信有很多人听完我今天这篇道就会说，哎呀，袁牧师，原来你是一个灵异解经家来的，原来你是一个寓意解经家来的。不是啊，我是反对灵异解经的。我今天讲的全部都是预象，圣经是有预象但是没有灵异的。那你说分别在哪里？我下一篇道就会讲出圣经的比喻、隐喻、寓意和密码，我是会指出个分别在哪里。这样就讲完了路德记了。 所以下一次我就会讲完咗呢一篇呢、这个比喻同埋隐喻嘅嗰篇道，我就会讲撒母耳下，会讲撒母耳传，呢度系做一个广告。好，我哋一齐低头祷告。主啊，我哋感谢你，感谢你系俾我哋系有路德记呢部书，俾我哋见到路德就系呢一位外邦嘅辛苦，就系、是、教会嘅预像。我哋实在感谢你，我哋见到路德当系呢一个喺打谷场嘅时候，佢系依偎喺波亚斯嘅脚下，喺佢嘅翅膀之下。我哋感谢你，教会都系一样。当七年嘅灾难来临嘅时候，我哋系会已经系被你提去，而喺你嘅保护之下。愿意我哋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系作好准备，以致我哋系能够逃避呢个审判。愿意你翻嚟嘅时候，我哋身入边系有油，都能够系被你称为一个忠心良善嘅仆人，系能够将一切嘅荣耀颂赞都归俾你。我哋咁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阿门。